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Henry 老师。 好，今天的老友记情景呢特别有趣哈，它有一种鲜明的反差。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新环节当中呢，就是要说一说各种大牌其实客串了很多老友记的剧情里面。 Yes Yes， 有些当年特别有名的，你比如说像今天这一个剧集当中要出现的，就是那个布鲁斯·威利斯。 对 ，Bruce Willis。而且就是《老友记》很特别，就是因为，不仅是当年有名的人也参与进去，可是很多的也是通过这个电视剧后来出名了。 哎， 对，就比如菲比的那个弟弟啊，他以后演后面就是几年演的一些电影呢都特别好看，然后就出名了。So it's a really interesting place to see everybody come together、 当年那个 Jennifer Aniston 还跟这个Brad Pitt、 right. 在一起的时候， 对， 那时候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 Angelina Jolie 的时候， 对，当年他们就是 Hollywood 的我们叫 Power Couple，Power Couple, yeah, 是金童玉女、 yeah. 后来才有的 Angelina Jolie 嘛。 Yeah. 但是在这个老友记里面，当时那个年代里头，连 Brad Pitt 也客串、 yes. 客串了一个 Rachel 的高中同学，俩、 yeah. 人有仇的那种。 Yeah, they didn't like each other. 还演了很经典的一集。我有时候经常怀疑 Rachel 是不是在那一集当中都笑场了。 I have no idea. Yeah. 那种感觉、 I think they were just having fun. 然后当然 you know, Brad Pitt was also very famous. 所以 他那个时候布拉德皮特就已经很有名了。 Yeah. 所以这种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大牌明星出现在你的电视剧就一两集然后就走了。这个我们叫一个 cameo。 Cameo。 对，一个专门的一个就 cameo。 客串。 嗯哼。 Yeah, cameo, a cameo. 其实《老友记》热播这十年当中，有很多的大牌明星来加盟客串了。 嗯 啊，他们呢演了很多三位女主角的这个大牌男友。 Yes, yeah. 包括像艾美奖和金球奖的获得者，就是这个 Bruce Willis。 嗯哼。 还有曾经提名奥斯卡的那个 Alec Baldwin。 Alec Baldwin 也出现过。 对，亚历克·鲍德温也是。他客串的是菲比的前男友。 啊、yeah. 男朋友叫 Parker 吧 ？Parker, I can't remember. 对。对， 应该是他， 应该是对。 好，说说今天这集吧。 嗯， 这个威利斯，布鲁斯威利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对， 因为他在荧幕上是一个经典的硬汉形象。 Yes, he's probably 就是因为当年有那部电影叫《Die Hard》，然后他就出名了各种名。然后他就是一个 he's the first guy to be bald and be cool. You know,、就是我们会想到就是秃头男人能帅。第一个就想到是 Bruce Willis、 他是荧幕上第一个啊，既是秃头，同时又很强硬， 对， 又很 tough， 对，然后他就是死不了，有那种感觉 ，he can't die， 特别固执的那种角色， 绝对的荧幕硬汉形象 ，yeah， 就特别靠谱的感觉、he's like a bulldog， 我们会说， 对，一个很男人， 对， 很男人的形象 ，yeah， so that was him。他就是演的那种电影都是那样的 and you know everyone loved his movies so 他在老友记里面出现的时候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好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这编剧啊导演啊把他找来以后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演了一个 Rachel 的一个男朋友 对 啊，他的男朋友是个特别哭哭啼啼的一个男人 exactly 然后特别爱回忆过去 yeah 哎呀我小时候被同学欺负了然后特别娇柔柔弱脆弱 对 动不动哇就流眼泪呀、动不动就要求抱抱啊 对 对, 对, 对 求举高高啊 对, 对, 对可是在电影里面呢就是地上都是玻璃直接走过去没鞋没问题 OK 待会儿绑一下就行了那现在呢就是以前我妈妈说我胖然后就一直哭所以肯定就是当时编剧们和导演找了 Bruce Willis 然后就说诶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搞笑啊就是你过来 然后演一个这种角色 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你觉得可以吗然后 Bruce Willis 肯定就 Oh that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然后就跑过去这样演了，就他也觉得搞笑。 对， 所以就他们就是过来玩的， 是 They're just here to have fun and it's 因为就加成加了一就增了一倍的这个喜剧感， 是 尤其是当年人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这反差太 巨大的反差 太完美了、啊、yeah 荧幕上哇都穿着防弹衣扛着枪啊 对 火那个火炮那个什么炸药炸在身后无所谓的 对然后就炸不死就怎么样就 he won't die 好在这个里面哇三句话就掉眼泪啊 对 妈妈说我小时候是个什么胖子 讲了16个小时妈妈以前就是一切的仇都记下来了给你念一下 啊是对我怎么的不好然后全部写在小本本上了然后一边翻着本本 导致我今天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啊、对 他在 Rachel 的鼓励下呢终于卸掉那层坚强的伪装以后、嗯、一发不可收拾、 yeah. 回忆起过去泪奔不止最终 Rachel 是无法忍受了、 yeah. 求你别说了你再说你给我钱 对你给我那个 therapist fee 他们一个小时挣100 人家心理治疗师一小时还挣100呢 对、啊、 我听你说这么多我挣2000了都 嗯， 好今天这个剧集哈非常好笑哈非常搞笑、嗯、好我们先来那个例行流程先看看课堂答疑的问题哈、 嗯、 第一个来自夜空中啊老师啊我有几个发音问题想咨询一下 OK 想知道这个可 嗯 可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丢掉 OK 比如说像这些单词 比如后面我们有majestic 然后 lifestyles 后面有一个字election 然后最后 actually 嗯有没有规律 一般情况下科后面带一个辅音这个辅音如果是爆破音的时候呢它就会省略。如果后面带着是摩擦音呢就直接连发过去。OK? 所以简单说是这样当然也有别的独特的情况可是你就最好一开始就想科后面带爆破音肯定省略。OK? 然后就这应该就概括 90% 的情况了。 科后面带爆破音肯定省略。 Yeah.几乎肯定。 好的。第二个问题是 exception。 这个单词、嗯、那个 p 是不是可以丢掉 不行。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的 p 的音一般会接着后面的虚的音连发。exception, 所以其实 p 会爆破进入到一个虚的音、 哦、 这会更容易发一点。所以最好别把它省略。 嗯 okay, 它连上去了。 对连上去连发了。exception。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句子哈，他说、 Forced him to eat his words、 哎、你说这 eat one's words 吃了某人的词语是什么意思哈？ 就是让他难看前面说的然后就让他其实不能这样 不能 对 自圆其说 Yeah it's kind of like 就是比如我说我比你厉害然后你就说咱们去玩一局Okay, and I will make you eat your words. 你刚刚说的这些话都让你吃回去、 哦、 让你硬塞吃回去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对。 那让强迫他、 嗯、 eat his words. 对把他的字吃回去。 那这个句子要想请老师连读一下了哈、 嗯、 这个 his,、okay. him 当中的 H 音是不是都可以省了 对一般他们这种情况会省的所以就是省对然后连读 forced him, forced 跟 him, forced him. Forced him. 对然后 eat 跟 his 就发 eat his. 所以 forced him to eat his words. 哦、oh, forced him eat his. 对 不是 eat his 了 对 是 eat his. 对就直接省略然后连读到前面的这个爆破音。 清楚了省略加连读。 Yeah. 第二个问题来自小易、 嗯、 啊他也是发音问题。 嗯、 老师您看像 China is,、 嗯、 这中间要不要加一个小小的 R 音啊 这个是一个英式口音的一个发音习惯所以 China 跟 is 这个 na is 中间加一个 China is 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元音连起来的因为这是一个 a 和 i 的元音 China is 就这种两个单元音连起来的时候英式口音就会添加一个 r、 啊嗯、那美语呢 美语就不会了 不会读、嗯、不会这么读、啊、那您看一下那个 saw it、嗯看见的过去式哈、啊、 对 但是也是不是要加呀 对因为 saw 这是一个倒 c 的这个元音 saw 然后这是一个单元音它不是双元音是单元音所以连到后面的 a 这个单元音呢也会这在英式口音中添加一个 r 音 saw it 有一个 r saw it 哦, 哦那美音呢 美音不会 也不会啊 对这是英式 only 英式的 对 那是不是所有的以 或 或者是 all 结尾的，后边加元音的话，都要加上这个小小的 r 的连读呢？ 在英式口音中会。 哦，他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了。 对，他们不是所有的，他刚刚是怎么说？就后面接元音， 所有的那个结尾的，然后再加元音的，是不是都能加上 r 的连读？ 是的，对，英式的，是的，对，没错，没错。 好的，好的，那就是一个英音和一个美音的区别啊。 嗯，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如果你是美音的话，就不用加连读了。 嗯哼， 还不容易读这个 China Riz。 China Riz 啊 ，Sorry。 Sorry。 还有 sorry， 英式发音是窝的音 哦 ，sorry，sorry， 好好 ，yeah。 木西说，我有一个英语老师啊，他是个加拿大的老师，但他名字呢，我有点觉得有点奇怪啊，就不知道怎么认啊，这个 s h e k u r， 好，姓呢是 a l g h a。感觉这名字很好听，但是发音老发不对，就想在字典里找找，结果查了好多个字典，没有这么个名字。 字典里特别少名字 ,OK, 第一除非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动词什么这类的。这个名字一看呢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英文的文化里的一个名字。它看起来我不敢说具体就是肯定，可是看起来长得有一点像就是东欧那边的名字，比如阿拉伯语的一个名字。 东欧那边的名字哈， 对， 因为我们看它的拼写挺奇怪的， 这个、 SHE 还 KUR 出来了。 对，这个拼写的规律看起来像东欧尤其是阿拉伯那种语言的名字，可是我 I'm not sure。然后如果是针对发音呢，我更不 sure 了，我只能就是自然拼读的把它念出来，那有可能是不对的，很有可能是不对的。OK。 哦，那您看那给咱们拼一拼读一读。 OK, 那开头我们有 SH 的音，那这个就是一个 sh, OK, 后面有一个 E, 然后后面再带一个爆破音，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发 shack, OK, 有一个 shack 的这个音，后面又来一个 UR, 那这个可以发一个 UR, 所以是 shackor,我会发成 shakur, 也有可能发二 shakur, 可是我感觉ur 可能比较适合那个阿拉伯语言发音体系 shakur。Again, I have no idea what I'm talking about. 确实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念啊。 对，那后面姓名我们有一个 ALGHA, 那这个 GH 连起来感觉会发一个比较轻一点的软一点的 ga, 所以是 Olga,Olga, But again, I have no idea. Shakur Olga, Shakur Olga, 也许是这样的。 很多人他是这个国家的国籍，但实际上他名字都是祖先带来的， 对， 是吧？ 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就会问对方，就是、哎、How do I pronounce your name?然后有的人其实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加拿大人呢，应该就在美国出生，加拿大出生长大的，所以他就是也会就是说啊，随便。你就大概就行了，就比如因为我姓名也是叶子的叶，所以它拼写是 YEH, 我当年在美国大家也就问我 How do I pronounce it, 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说中文吗I don't know Chinese, 你就随便吧 yeah, yeah, yeah, 都行，所以当年大家就是 Henry, yay! 然后就这样。 还挺喜庆的。 对啊，所以我就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小孩子。 哦，这太对了。 Yeah, 就是这么 It's really common, you know, 这种情况。因为我会尽量想要用别人的发音体系 是 发他们名字，可是有的人就 whatever。 发不对。 对， 确实发不对。 你也可以问一下 How do I pronounce 看人家怎么念，然后能发的像就发的像是最好的。 Yeah. 发不像也没有办法，人家可能也不会太介意。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名字怎么发的，咱们就这么处理，先问本人 yeah, 要跟着本人学习发一发这音就好了， 而且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It's perfectly natural, 是啊，因为全世界这么多语言是吧，你都不可能都能发对了 yeah, yeah. 好了，这周的问题就是这些了哈，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提问啊，问题可以发送到我的微信上 going for gold 2018。今天的情景来喽，这个对这个鲜明的对照和反差啊，这个 Paul 在 Rachel 的鼓励下卸掉坚强的伪装， 对， 开始回忆过去并且泪流不止，最终让 Rachel 无法忍受。 Be one with the waves, you know. Okay, honey, hold on real quick. Hold on a second. Let's just get a little more comfortable here. Wait a second. This isn't too revealing, is it? No.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little dude! I cannot listen to any more of this! You know the only person who would want to listen to this is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And that is only because because they get paid $100 an hour.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2,000. And you know what I figured that out? While you were talking. I can't believe you're trying to stifle me. When just 14 hours ago, we figured out that that is exactly what my mother was trying to do to me.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stifle you. This is all just a little overwhelming. Oh, Rachel. I'm so sorry. Oh. I didn't mean to overwhelm you. It's just that when those gates open, it's hard to close them. But they're closed now. Believe me. I'm so glad. I'm so glad you shared.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哎呀，很精彩啊！你看中间那一段啊，简直是， 嗯， 那位丑那一段已经是个疯了，已经快受不了了。 我觉得就是，嗯，大家应该都有见过这种问题。你跟对象有时候会有我们说 communication problems， 对吧？然后就是，嗯，当时这一集 Paul 他的角色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Rachel 有一个抱怨，对吧？就是他什么都不说 ，you know， 所以他这种一开始见到他就会觉得啊，挺适合他的这个人物设定，他电影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称呼就是 the strong and silent type。 嗯嗯，又强悍的，但是又沉默寡言的， 对，所以是又强又沉默，就是 the strong and silent type， 就是 he's a man of few words， 我们也经常会这样说， 就是很 man 的那种。 对，然后就是 a man of few words， 就是废话不多说的。 对， 所以 Rachel 总会问他，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有什么想法？怎么样？然后他都非常的都 OK 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就是特别靠谱的那个样子。Rachel 就不行。我一定要了解你的核心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right？ 一定要把它挖出来，就是因为就是 I want to know you better。然后终于挖出来的时候受不了了 ，right？ So, 开始了14个小时的啊， 对， 喋喋不休， 对， 喋喋不休，简直。 所以这个转折就是没人预测到，然后就觉得就特别搞笑， 很意外。 然后 Rachel 就是他自己活该， 谁让你去啊？ 对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我们就这样。警告他 ，right？ 他从他推门进来以后哈、啊，就看到哇，里边人还拿着小本本哈、啊还在那继续说呢。 对，写了好多啊。 好 ，Rachel 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他就说， 他就说 ，OK，hold on real quick， 啊，等，停一下啊，稍微停一下。 对，然后你看一下 ，hold on real quick， 好奇怪的一个搭配啊 ，real quick， 我们就等着特别快，好奇怪。可是这个 real quick 就是让别人停一下。的这个意思，或者很快，然后就一下子 ，hold on， 就是稍等，就是这个意思 ，hold on real quick， 就是稍等， 停一下，打住， 对 ，hold on a second，hold on a second， 打住 ，let me just get a little more comfortable here， 让我呢在这儿舒服的先坐着， 对，我把自己搞得更舒服一点， 弄得更舒服一点， 一个姿势的一个样子都行。 对，他就坐到这个桌上去，然后呢把这衣服扣子解开， 对， 意思想转移那个对方的注意力。 对，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别的招了， 他就开始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哈。 对， 好，他就说 wait a second， 来稍等一会儿， 特别假的一个就是稍等。This isn't too revealing, is it? 好，这个 revealing 啊，它本来是泄露的意思，是不是哈？ 对， 泄露信息。 对， 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呀，就是比较的暴露。 对，你穿的衣服就是我们就说 too revealing， 哎，暴露太多了。 对， 身体了。 对，那有的人可能会就是第一个反应会想成就是 your clothes is too less 什么，就连语法对的，就是 you wearing too little clothes 啊，你衣服穿少了。 对，然后在最后其实就是说成这个温度的问题了，就是这外面的天气不适合，你可能会着凉所以完全不是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 too revealing。Right. 啊，所以我们说衣着暴露啊， 就是用这个词， 露肉露太多了，叫 revealing。 It's too revealing。 啊，露太多了 ，too revealing。 对， 他等于把自己的上衣都解开了嘛。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get a little more comfortable， 然后就会说 ，is this too revealing？ 他们都是一个套路的词语的用法。 哦，就是哎呀，我要穿得舒服一点，我弄得舒服点， 舒服一点， 是不是太暴露了？ 对，就类似这样的。然后 Paul 呢就看一下 no， 对，看了一下毫无感觉的说没有啊， 对，他就完全不感兴趣， 飞快的瞟了一眼， he doesn't care， 然后 还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 Rachel 没招了 OK，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要一起欢迎和我们一起踏上旅程的嘉宾丽华。丽华很开心啊， 嗯， 可能是因为放暑假了吧。 对的，太嗨了。 在这个暑假时节呢，韩国人这个职工们啊，就是可能上班族们，他们也会有暑期的休假， 嗯，对， 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 嗯， 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每个家庭都会组织一下， 嗯， 去哪儿旅行， 对， 以家庭为单位的哈， 嗯， 可能去多了就有一点点苦恼了， 是。因为是带孩子的父母， 对，因为你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你要是再带个孩子的话， 哦， 有的地方孩子又不适合玩，啊， 对 吧？所以，比较有这个选择， 嗯， 恐惧症出现， 嗯， 中国也是这样的吧？其实 没错没错，因为小孩子容易哭闹嘛， 嗯， 所以到一些公共场所都需要，可能会多多少少会看周边的人的一个脸色，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呢，一般孩子家长啊都会给孩子看手机。其实韩国也是，我感觉这一点世界各国的家长都会有同感， 对对对，啊，嗯，对，真是很神奇，小孩子只要一拿手机他就完全的安静下来， 没错。但是我们的朴主播，你知道最近小孩子们最喜欢的这个算是动画片吧， 嗯嗯， 小视频是什么吗？ 在韩国的话可能还是那个企鹅吧， 淘气小企鹅， 对，波罗罗对吧，啊， 嗯， 当然了，还有这个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角色， 对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可可蒙， 嗯，对对对对， 对吧？ 没错， 他可能也是包含在其中的。 对，最近更火了，可能我感觉好像都跟淘气小企鹅差不多的一个等级了， 啊， 对， 哦， 但是总看手机毕竟是对眼睛也不好，对小孩子的一些智力的发展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嘛，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看，实际上看看孩子们喜欢的动漫人物动漫角色了， 哦， 那这里不仅是孩子们的天堂，其实家长们也会很喜欢， 嗯， 这里是哪里呢？ 哪里呢？ 就是可可蒙 Farmvillage， 我就叫它可可蒙小农园了。 好的啊， 嗯， 可可蒙小农园。 好的， 这个呢我们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就是第一个， 嗯， 大家可以看到可爱的可可蒙，另外呢小农园的话肯定是亲近自然， 对 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我看他都会带孩子去体验一些这个采摘， 是 对吧，自己摘草莓啊呀，还有这个葡萄等等， 嗯，对， 可能也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在逃离大城市去回归一下大自然， 是 对吧， 嗯， 所以今天呢就可以一举多得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今天要介绍的可可蒙小农园吧。 好吧，那这个可可蒙小农园呢是位于京畿道南扬州地区，那南扬州地区本来就是以这个有机农而著名的一个地方哈， 嗯嗯， 那所以这个可可蒙小农园是建在2014年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去体验这个有机农活动而开，而建设的一个小体验区哈， 嗯嗯， 小体验馆。那首先呢是由孩子们喜欢的可可蒙动漫角色来进行整体的一个馆内的一个装饰的， 嗯， 那还可以去体验有机农的活动，增添了一些趣味性， 嗯， 而且每个季节准备的这个活动内容都是有所不同的，可以分各个季节大家来到这里去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体验一下当农夫的感觉， 哦， 然后呢自然而然的体验环境和自然的一些重要性，可谓是一举两得了。 嗯，看来真的会种田， 对的， 当然不会是真正的那种大日头晒着的哈， 嗯， 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是， 嗯，其实这个可可蒙啊可能对于中国的朋友来说也不会特别的陌生吧， 对， 因为听说这个动画片已经输出到中国去了， 是的， 对吧， 嗯， 可能很多小朋友会比家长更了解一些， 没错 啊，可可蒙粉红色的小猴子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猴子，我听说，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嗯， 我是接到这一期的这个脚本之后呢 去查了一下， 我去了解了一下， 嗯， 它是从这个 冰箱里 的 食物，对，获取灵感诞生的。 我首先其实有点抗拒啊，因为我们家冰箱里一般都是快过期， 不新鲜的了，是吧？ 或者是剩菜。 对对对。 但是啊，后来了解一下，哎，这不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些形象啊， 嗯， 所以这个不光是这个可可蒙自己，他其他一些小伙伴都是从这个冰箱里。 对的， 这个食物里变出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们， 是的，嗯， 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来到这里的话， 嗯，对，很开心。 嗯， 那首先呢，小朋友一般这里是儿童是非常喜欢的嘛， 啊。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来这里的入场费的话，是儿童是8000韩币左右。 嗯， 那以上小学生开始是有一些设限的游戏区的， 哦， 所以说小学生他可享就是享受的一些区域是有限的， 嗯， 所以他是4000韩币左右。 啊， 那早上9点到晚上6点。营业时间，然后每个月的节假日或者是韩国的一些节假日当天是休息的。 嗯， 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可可蒙小农园之后呢，一到入口就会